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32集，擒贼。 那帮黑衣人是崔成的手下？ 有可能。还记不记得之前他们追我们的时候，清宫感觉跟崔成是一个路数。 崔成是崔家后人，哎，可那些黑衣人是西域外族，而且他跟崔苗他们貌似毫无联系。 我倒是更好奇，他大费周章弄了个假的骸骨，目的是什么？ 白玉堂指了指前边，就见那黑衣人进了山，果然应该是去找崔成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路跟踪黑衣人的同时，赵普他们来到了大理寺。大理寺的天牢里，邹良穿着一身侍卫的衣服，看了看身边人，牛脸忍笑。邹良身边站着个宫女，确切的说是宫女打扮的林业火。一旁隐卫们都忍住笑，这宫女倒是挺漂亮，就是凶啊。 这你妈展昭想出来的鬼主意啊。 林焰火磨着牙，邹良和众隐卫赶忙点头啊点头，火凤来气打开牢门进去。 等完事儿了，大爷回去烧掉他的厨房。 展昭给他们出了个什么主意？简单点说，就是让林焰火和邹良假扮成昨晚被抓的宫女和侍卫，蹲在牢里。魁王府如果是幕后主使，一定怕他们泄露秘密，绝对回来杀人灭口，到时候可以抓个人赃并获。另一方面，欧阳少忠和龙桥广早就备齐了皇城军人马，埋伏在魁王府别院外围。赵祯圣旨都发了，一旦大理寺这边人赃并获，魁府立刻抄家，所有人都抓起来等待处置。欧阳和龙桥广都等着大理寺那边的信号。而此时开封府内，公孙站在五座房里，小四子和小梁子就在他身边。三人都往外望，只见双胞胎坐在石头凳子上看着门口，梅天岭站在大门口也在等待着。展昭和白玉堂进入了山林，果然来到了那条山沟附近。只见黑衣人在一块山崖边拾起了一块石头，照着山壁敲了几下，发出啪啪啪的有规律的声音。没多久，那个洞穴门打开，崔成走了出来。 东西呢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崔成似乎对开封城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，看来他一直都在山洞里没有出来。黑衣人摇了摇头，低声跟崔成说自己被抓住了，刚刚逃出来。 逃出来？你怎么逃出来的？ 崔成一皱眉，黑衣人说了一下逃出来的经过，崔成脸色立马变了。 不好，被算计了。 说完，崔成就想跑，只是他往前跨出一步，就见窄窄的山谷前方落下了展昭。崔成回头，身后不远处出现了白玉堂。这条一字形的山谷前后路都被堵上了，崔成无路可逃。大理寺里，林业火特大爷的盘腿坐着，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按着膝盖抖腿。邹良在隔壁牢房逗他： 我说你做斯文点行吗？好歹也是假扮女人。 林业火白了他一眼，邹良一挑眉： 要是因为你被发现了，魁家那群王八蛋可就被放走了。 林业火嘴角一抽，哼哼一声，往地上一靠： 哼，让你扮宫女，又不是让你扮贵妃。 林业火那个气，蹦起来指着邹良： 你要求那么高，你来扮啊。 嘘。 邹良突然一摆手，林业火也听到外头的动静了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赶紧背对牢门，低头戴上鸡窝一样乱糟糟的假发。门口赵普等人也发现了动静，有个狱卒提着两个食盒，趁着士兵换岗的空档走了进去。赵普问旁边的刑狱官： 这人是大理寺的狱卒吗？ 衣服一样， 不过是假扮的。 别说，展昭算的还挺准。 王爷，我们抓不抓人？ 别急，这是探水温的小鱼儿，大鱼儿在后面呢，等着。 那狱卒进入牢房之后，将两碗饭递着进去，说了一声吃饭了，可是林业火和邹良依然低着头坐着不说话。他俩身上穿的是宫女和皇宫守卫的衣服，身上故意弄得挺脏，头发也散乱，像是被用过刑的样子。那狱卒喊了两声，两人都不答应。狱卒见左右无人，扒着门喊了一声 霞儿。 林焰火微微一动，似乎是听到了，稍稍侧过脸，不过面容还是被蓬乱的头发挡住了。 少爷让我来救你。 林焰火没说话，但是有一个声音却传出来， 大人呢？ 说话的声音就是霞儿的，当然不是因为霞儿在场，也不是林焰火会口技，而是真正会口技的黑影就躲在窗户外头呢。 这里有药，少爷给的，你们吃下去之后就会假死，一个时辰之后醒过来。 你骗三岁小孩子，吃下去会死倒是真的，能活过来就有鬼了。 林业火没动，也顾着腹诽了。邹良开口说话，当然也是黑影模拟的那个官兵的声音。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毒药？ 哎，少爷怎么会骗你们？没时间了。 我家人呢？如果我死了，我家人也会被害。 哎呀，少爷会救他们的。 你让他自己来。 黑影还挺入戏，学着霞儿的哭声，嗓音沙哑。 他不是说为我做什么都可以吗？他为什么不来救我？还是真的跟开封府的人说的那样，他只是利用我？ 你呀，再矫情点好吗？打一块吐了。 狱卒无奈，只好出去。赵普就见那狱卒进去了之后又出来。这时换班的侍卫刚刚来，看到那狱卒就一皱眉：“ 啊，你是谁啊？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？” 那狱卒突然转身就跑，几个侍卫赶紧追。就在侍卫追着那狱卒跑出去的同时，屋顶上翻下来了一个人，一闪进了天牢，正是魁心幽。赵普心满意足的一笑。 大鱼来了。 魁星又到了牢门边，看了一眼地上没动过的饭。 霞儿。 林焰火瞄了邹良一眼没出声。 霞儿。 魁星又叫了一声。赵普上了房顶，掀起一片瓦片往下看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不禁摇头。魁星又对霞儿别说喜爱了，估计连样子都没记住，不然怎么会连心上人的背影都认错？这年头好白菜都叫猪拱了。 你把药吃下去，我叫你出去，赶紧，要来不及了。 你那真的不是毒药吗？ 你别闹了，时间紧迫，过来呀。 我们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。 屋顶上赵普有些想笑，看样子黑影玩得还挺开心呢。魁心又听到这话微微一愣。 这样啊。 说着魁星又突然一运内力推开了房门，快步走到了林业火身边，抽出匕首，伸手一把抓住霞儿的头发往后一拉，顺势就要抹他脖子。 抱歉了，咱们来生再续前缘。 只是魁星又的话没说完，就感觉手上一松，手里霞儿那乱糟糟的头发被整个拽了下来，而握着匕首的手腕子也被一个人抓住了。隔壁房间，邹良摘下了头上的假发，微微一笑。 小王爷，来探监啊。 魁星幽一惊，知道中计就想跑，但林业火一用力，魁星幽被原地掀翻摔在地上。魁星幽武功不错，可惜面对的是林业火，而且他也是措手不及。林业火将他掀翻在地之后，狠狠在他肚子上踩了一脚，魁星幽差点隔夜饭都吐出来，惨叫一声。赵普走进来刚好看见，啧啧摇了摇头，火凤踩了他好几脚。 老子最恨骗女人的男人，你个混蛋，踩死你。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恨骗女人的男人的？ 赵普好奇地看摇着头的邹良，邹良想了想， 发现自己有个妹妹之后吧。 赵普对门口一摆手，示意折影放信号，然后让邹良把林业火拉开，别踩死了。大理寺里联络的响箭上天，欧阳少征对手下一招手，黄成军冲入魁王府抓人抄家。龙桥广到了库房门口，看到这一库房的玉器还有那尊红玉的梅花雕，摇了摇头，瞧了一眼被五花大绑的魁王。 王爷，这都是你准备的寿礼啊，好多好忠心呐、啊、皇上应该很欣慰。 魁木老脸刷白，知道大难临头了。赵普他们那边顺利地将魁王府一锅端了，开封皇城的百姓好久没见这么大阵仗了。皇宫里，赵祯坐在龙书案前听南宫回禀，冷笑一声，将手里的奏折往桌上一摔。 哼，当年李辩对他们多好，结果为了自保还不是临阵倒戈，所以说小人永远是小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